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审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，提出要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。今天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人社部的副部长尤军表示，我国基本医疗的保险目前已覆盖13多亿人，基本实现全民医保。全国老龄办的消息，截至去年年底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2.41亿，占总人口的17.3%，预计到2050年前后达到峰值，占比34.9%。2018年乒乓球世界杯团体赛26号在伦敦结束，我国乒乓球再次包揽男女团体冠军。国办印发意见，提出经过3年左右努力，使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实现信息公开。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25号发布了2018年首期小客车的指标配置情况，个人普通指标1907人，抢一个。作为海淀区文化委主办的2018年海之春新春文化季组成板块，主题为传承传统文化，共享冰雪激情的冰雪嘉年华活动日前在海淀全区展开，助力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。纪录片《大国重器》第二季昨晚开播，摄制组行程30万公里，拍摄了60多台代表中国最高制造水平的核心重器，记录迈向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中国制造故事。 是受的伤，在这悲

会敢去猜，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。 冰雨，刘德华。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喜欢华语流行音乐的歌迷都会唱的一首歌曲，用充满力度的歌曲来表现出了内心世界的冰雨。这首歌的 MV 当中，下雨的画面让很多人印象深刻。在听完了冰点时刻以后，我们再次往反方向出发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彭羚，合作与王力宏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 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褪去冬日的严寒，春的脚步格外急促，在西南一隅的川地，无数的春花已将灿烂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池中的花并非花，可是这句话放在现在的川西，简直再适合不过。绽放在枝头的梨花，摇曳在春风之中，虽比不上桃花的艳丽，牡丹的华贵富容，更比不上郁金香的神秘经纶，却一朵朵的俏美纤秀。在这个九寨沟还未苏醒的时节，不如自驾去这条四川的小环线，收获沁人心脾的梨花海，活力满满的油菜花海，浪漫代表的樱花海，春天不能错过的桃花海。世上没有时空穿梭机，却有慢放时间的成都。这里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，一个让时间慢下来的休闲之都。作为这条线的开始，一定不能走马观花，去隐于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角落，来发现品味最老最对味的成都。挂满灯笼的吉林古镇充满年味，即便是人山人海，但图的就是一个热闹。这里就是成都。走进更深的巷弄，绿植从墙内爬出，迫不及待地展现曼妙的身姿。户户人家质朴又静，一壶清茶，一把藤椅，一个午后，巴适得很。这也是成都。金川梨花名闻天下，这路你不仅可以收获万树千树梨花开，就在成都的周边，所有花海你都可以看一个遍。龙泉驿的桃花便竞相怒放，灿若云霞，金汤白果香的油菜花闪烁着耀眼璀璨的金光，青白江凤凰湖则是沉浸在一片浪漫之中，风拂过扬起漫天的樱花雨，画面唯美的像电影里的镜头。也都说金秋十月是米亚罗一年中最美的时候，春日的米亚罗没有浓妆艳抹，就像是柔和的春风那般清新脱俗。从浅黄、鹅黄、新绿、嫩绿、浅绿、深绿到带绿，或夹杂着褐棕色，仿佛一幅幅同色系的油画。在成都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成都的周末何去处，毕棚沟内觅清新。对于四川人来说，毕棚沟比闻名遐迩的九寨沟要火很多，只需一个周末的时间，就可以包揽雪山林海、湖泊瀑布、满山花海这些叹为观止的美景。而金山梨花无疑是这条小环线的一大亮点，行驶在沙尔乡寨子的道路上，春日已至，这里却漫天的大雪纷飞，十余万株绿的叶、黄的蕊、白的花，沿金河谷爬满山坡，怒放的梨花如雪，素洁淡雅，宛若爱情彰显的丰柔。清风拂来，花枝随风而动，远看宛如一位多么的儒生，轻摇羽扇，潇洒飘逸，近看又像一位素衣剑客，衣袂飘飘，随风轻舞。旅行的发现总是会充满惊喜，每个人遇到的或许都一样，不一样的却只是心态。四川春来，它桃红梨白意更长，寻一个假期，携三五好友来四川，赴一场春日的约会吧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，与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哟，

在这阳光、啊、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、啊、蝴蝶自在飞啊，花也布满天，一朵一朵因你而香，谁又说让夕阳飞翔， 从哪里 是共度每天夜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闭着眉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，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 心情，周杰伦。很多周杰伦的歌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应该感觉会穿越了时间。音乐的本身就是一种和时间紧密关联的形式，它可以帮助人们记录，帮助人们回忆。而今天呢，把这些内容相反的作品放在一起，所产生的碰撞就像是在电影中的快放，从一个时间节点突然穿越跳跃。 深呼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据教育部的消息，到2020年将实现深度贫困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资助全覆盖，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。今年九六九则令带你听资讯。国家邮政局昨天回应春节快递变慢，称的需要权衡春节期间相对较少的业务量，让大部分的快递人员能回家过年。中疾控呢昨天回应三月流感卷土重来，称疫情会有小的高峰，卫健委呢对此已经进行了部署，需特别关注民工返程和学生开学。国家邮政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，2017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过了400亿件，连续4年位居世界的第一，全国快递的日均服务用户超过了2亿人次。最高人民法院昨天透露，截至目前，中国裁判文书网共发布全国各级的法院生效裁判文书4260万余篇，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。环保税呢，即将迎来了首个征期，各地的税务机关已共识别认定环保纳税人26万多户，确保首个征期纳税人能足不出户进行网上申报。话剧苏东坡昨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开启全国巡演。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周恩来永远的榜样》昨天在北京首发。